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埋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嘅地点包括有南田德田村德龙楼、南田康日苑康丽阁、南田启田村启旺楼、南田启田村启顺楼、深水埗泽安村泽安荣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你打 气，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永仪， 永仪啊，趁住农历年间咧，有啲咩想同屋企人打打气噶？ 我想同佢哋讲，无论发生咩事，我呢个女都咁爱锡佢哋噶。 我就想同我屋企人讲，佢哋个个都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 O。 喂，嗱，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可以讲下啦。平时生活之中咧，你有好多嘢咧，有阵时都会有冇试过唔见嘢啊？你多唔多咧？我想问。 都少噶，我因为你知噶啦，我哋都系揸车噶嘛，乜鬼都摆晒喺车。 我都系， 我得一样嘢成日都唔见嘅啫， 就系唔见车匙。 唔系，系唔见遮。 我唔见遮。 你知噶啦，攞亲落车之后都唔记得攞翻上去噶嘛。 但系有阵时咧，有啲人咧，即系除咗唔见咗自己嘅财物啦、大头虾啦，有阵时咧就会唔见咗一啲。叫做感情啊， 系 失去咗一啲感情啊，咁样可能咧都要揾啲侦探啦、啊、去 check check 咁样啦，或者咧去同大家咧做一下啲 research 啊， 系， 因为有阵时咧你请一啲朋友仔做啲 research 咧，啲嘢就会出翻嚟噶咯。 系，我谂再多啲咧，其实就系可能有一啲唔同版权条例嘅嘢啊，或者唔同嘅嘢一啲关于版权嗰啲持有人啊等等嘅嘢，咁原来呢个职业咧都帮到手噶喎。 哦，而且可以摆翻去湾区。入边咧，去叫做协助到一 有部分嘅工作啦，同湾区嘅一啲事系有关嘅、哦。 系啦，咁所以今日你又请咗位朋友出嚟，系咪 啊？系啊，等我哋有请到香港侦探总会主席杨建芬先生 Tommy。 Tommy 早晨啊， 早晨啊，你好。 系 Tommy 啊，喂，不如先讲下啦，即系其实成日讲侦探啦，有啲咩类型嘅工作嘅咧？我又想话你哋其实个涵盖嘅范畴都好广嘅，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嗰啲，因为我哋听嗰啲广告啊，通常咧。关婚爱情事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其实个你个工作层面都好广嘅，不如等听众都认识一下好嘛？ 好啊好啊，咁啊其实咧就喺侦探呢行咧，私家侦探咧，咁啊大致上都分为即系、就是、你头先所提及嘅感情嘅问题啦，啊感情问题咧最重要系捉奸、偷情啦，同埋系感情被诈骗嘅， 嗯， 同商業詐騙一樣嘅啫嘛。 係係係。 啊，只不過佢目的詐騙你的感情係乜嘢咧？可能係為金錢啊，啊唔一定係為咩嘢㗎？係可能係為咗金錢啦、啊。商業詐騙啊，有啲偽造文件啊，種種各樣啦、啊，仲有啲保險啦、啊，保險詐騙啦、啊。啊，都是其中一種嚟嘅，呢、這個都係商標啦、商業啦、商業性啊，包括含有除咗商業詐騙同埋商標侵權啦、專利啊、設計啊、版權嘅侵權、啊、都有嘅。 喂，咁大概咧，其實嗱呢類型嘅工作咧，喺灣區裏面比邊一樣嘢會比較多 啊？感情嘅嘢咯，同埋商標都多噶。 嗯。 商標啊、專利啊，我呢一類嘢多噶。但係講翻我哋職業先啦，我哋如果嚟講咧，大致上一個偵探就唔係白搭嘅，佢識得追蹤，唔係代表佢識得竊聽，識得去搜尋其他嘅資料嘅。即係你完全你話100%嘅偵探，佢又識跟蹤，又識拍攝，又識竊聽，又識去做一個啲咁嘅 search 嘅。唔多嘅，真系唔多。 嗯 啊咁啊，都系分各有各嘅工作咯。 JY on the beat， 这刻一起跟我去约定，合作合作是最终场景，天天之中只爱上寂静，以这放松感觉似乏力。我一陌生的神经力，灵魂之内疲扰之外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急叫，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细节渺小。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千亿种画面，如红楼空涌遍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散席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还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之后。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焦，为城内悲伤的急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旧日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狂饮海水珠片。 頭先話，譬如都牽涉一啲譬如內地嘅 case 啦，咁你都有講話通常都係啊，要揾啲證據啊，譬如當感情問題先，咁可能你就要穿州過省噶咯，或者調翻轉頭就係翻去內地咁樣，其實要逗留咗幾耐啊？定還是 Tommy 其實你都有間分店喺內地嗰度，即係叫中港兩邊走啊，或者灣區入邊，即係其實不住都要工作啊，咁樣多唔多呢啲情況咧 ，Tommy 嚇？ 有嘅，多嘅，多嘅。咁我哋自己都有公司喺國內啦。除咗自己公司之外咧，你仲同其他有啲公司可信嘅嚇，可信公司合作啦，嚇、啊。又可以同當地嗰啲執法人員啦一齊合作啦，都有經常有嘅。 嗯，係咁 啊，差不多都有二十幾年啦。我喺大陸做呢一類嘅工作。 哦，喂，通常 stay 喺邊度多啲啊 ，Tommy Sir？ 我想話有冇話啊？即係廣州咧，就係我自己熟啲嘅咁樣，所以咧有啲 case 咧，係啦，啱啊。有啲人係唔做北方嘅， 係 就算係北方都好啦。都依賴性嘅同行幫手嘅，咁、我哋咧就差不多，我個人嚟講啊，同埋啲有一兩個同事都走遍差不多都有六七成嘅中國㗎。 嗯， 遠嘅客譬如話啊，東北啊，嗰啲咁嘅地方啦、新疆啊，我哋都去嘅。 嗯。哇，嗰啲就太遠啦。咁我哋講翻，譬如灣區入邊，你都話有啲商標嗰啲 case 咧，有冇啲得意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關於商標或者關於生意啦，即係有陣時即係唔一定係感情出現咗問題，因為感情出現問題就最簡單啫，即係個老公背叛或者個老婆背叛，咁咪揾啲人 check 下咁啊。我發現咗啊有罪證，咁咪離婚或者訴訟啊訴訟啦咁嗰啲嘢啦。咁但係生意上商標上係咪真係會用一個即係譬如有一間叫做PC 電子公司，咁但係大陸又有一間、即係譬如喺佛山嗰度有一間，又係叫 PC 電子公司，連個 logo 都用埋喎，咁樣你快啲幫我 check 下，究竟係咪真有歧視，係咪咁樣噶、啊、Tommy Sir、 都有、常見嘅，咁啊國際知名嘅商標都成日俾人盜用嘅， 係、 譬如某一啲家紋啦、啊，啲手袋啊。衣服啊、眼鏡啊，咁你出名啊嘛，我咪用你咯。 哦，喂 ，Tommy Sir， 我就想了解一下咧，喂，咁呢類型嘅 case 咧，咁點樣去做一啲搜證嘅工作咧？ 係喺同喺嗰個市場嗰度入手啦。 嗯。 啊，咁啊，除非佢呢個 product 佢唔係喺國內市場嘅，佢、做咗就出口嘅。 係。 咁你啊會困難一啲啦。 喂，其實而家網上嘅消費啦，即係我哋都留意到，尤其是國內啦，網上嘅消費咁蓬勃嘅時候，咁、會唔會網上嗰個侵權或者我哋啲知識產權嘅情況又難搜證多少少咧？ 網上係的而且確係困難嘅，較龐大嘅。而家啲商標持有人都一般啊，都同翻啲網絡商接觸，希望呢個網站下架嘅。 嗯， 都常見嘅。 會唔會話咧嗰啲即係嗰個網站嘅 server 擺喺邊一度咧，亦都會影響到其實你去搜證啊，或者你去幫嗰個商標持有人去處理呢個版權問題嘅時候，都會有影響咧？ 會嘅，都會嘅。如果較為龐大嘅個案咧，就會商標持有人要求中國嘅公安局合作咯。 嗯， 由中央公安局打擊啦，近呢十年啊，十零年啦，都中國政府出咗好大嘅努力嘅。嗱，例如大家所睇到嘅盧湘城啦，呢個好好嘅例子嚟噶，係嘛？咁啊， 係啊，舊時嗰啲盧湘城咧 ，PC 唔知有冇翻去，全部都係啲盜版嘢嚟噶嘛。即係你要手袋盜版又手袋盜版，我最記得當年咧係嗰啲 DVD 機啊、VCD 機盛產嘅年代。喂，大佬你真係就咁黏個商標落去，就話係嗰個品牌喎咁樣。 係，佢嗰個型號係冇㗎，嗰個持名嘅商標持有人個 product 嗰啲型號係冇嘅，只不過佢賣嘅時候咧就求其咁樣喺嗰個商標度黐個 mark 上去咯。A B C， 你中意 A B C 啊？ 啊系啊，你冇啊，佢有咩冇咁痛啊，佢都唔同佢黏上去咯。 系 不过近年 到你买嘅时候攞翻 A B C 个包装盒出俾你咯。 系、嗯、啊，不过近年我自己都知道啦，其实国内嘅对版权嘅执法咧都好重视嘅、 嗯， 因为其实而家咧讲紧版權法啦，即係唔同嘅商標登記啦，咁其實有幾個體制噶嘛，我知道應該歐盟自己有一個啦，跟住中國自己有啦，香港自己有啦，咁跟住美國都自己有嘅，咁所以如果可能你一個 logo， 其實你唔係淨係做一次商標登記或者一次註冊噶，即係講緊啱啱講啦，即係歐盟自己啦，跟住中國啦、香港啦、美國啦，咁其實要分別咁樣做嘅，係咁所以變咗其實哦，而家嗰個版權法例啦，或者一啲叫做商標法例啦，咁其實係。真係要留意得好多同好仔細。 係啊，咁所以做即係一啲商業考量啊，或者你話喂做老闆做生意咧，其實要諗嘅嘢都幾多。如果唔係你當生意咧，即係一開始做嘅時候，梗係冇人 challenge 你嘅。跟住一路做，哇做到幾大啊！我開到第十間分店嘅時候咧，跟住有人咧就走出嚟啊，話喂你侵權喎、啊、咁樣。我哋咧個 logo 同埋個名啊，同埋姓，有陣時真係咁無獨有偶、啊。我又真係睇過一啲國際嘅 case 咧，即係有陣時真係。点解会我同你谂嘅嘢系好近似咁样，就真系唔知点解噶嘛？有阵时都会有啲咁嘅心相契合出现咗咯。咁不过啊，即系最后问埋 Tommy Sir 啦，你通常处理呢啲 case 咧，点样可以完结得到啦？同埋个时间大概几耐到噶？我想话啊，譬如你都要川州过省，或者要翻去湾区嗰度来来往往，咁依家疫情嘅缘故，可能就翻唔到湾区啦。咁啊，可能下集先问下你疫情有冇令到你生意都有受影响，但系调翻转头就系先讲咗啦，即系话。這個譬如一單呢啲知識產權嘅 case 啦，咁樣即係侵權啦，咁先算啦。你會用幾耐時間去close file 嘅咧嚇？ 一般嚟講都係兩個禮拜咯，一個月到啦。因為點解嗱？你搜證啦，搜證完之後咧，你要向當地嘅政府投訴啦，係係嘛？啲執法人員咁佢唔係淨係你一個案噶嘛，佢要排隊啦嚇、啊。如果你龐大嘅案件或者你會優先啲咯，你唔提出去都會優先啦。種種嘅方面咧都有困難嘅，都有困難嘅、啊。你話好似新年前咁樣，啲執法人員都好多嘢做，佢未必會幫你做，睇你咩時間咯。 咁所以即係你話有需要協助咧，你都要睇下時間先啊。有陣時會快啲，有陣時會慢啲咁樣啦。 下集咧我就好想同阿 Tommy Sir 傾下咧，有啲咩 case 咧係特別可以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可以話俾阿聽眾聽下，究竟有啲咩特別喎？ 係同埋即係我估好多聽眾都對於你嘅工作咧就好有興趣嘛。即係我哋細個都睇好多唔同嘅偵 探片啊、 偵探片啊咁啊，譬如名侦探柯南啊， 啊你有冇想象过想点样入行啊？ 我冇、啊， 我真系好想问下， 系咪？因为可以即系下一集啦，下一集又可以问下，即系 Tommy Sir 啦，咁样究竟系咪好似即系电影嘅剧情啊，或者小说嘅剧情咁样？即系我自己好中意睇东野圭吾噶嘛，嗰啲伊坂幸太郎嗰啲咧，即系本格推理小说啊，系咪真系要用好多逻辑嘅推演、逻辑嘅推理咧，先可以揾到答案出嚟嘅咧？咁啊，搜证嘅过程又系点咧？咁样咁都可以同我哋讲下。咁下集咧又要講下，譬如翻到去灣區嗰度工作啦，其實係難度高咗啊，定還是係相對有啲嘢又容易咗咧？咁疫情有冇影響到你嘅工作咧？咁都好想即係透過大氣電波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嘛？咁啊，唔該曬 Tommy Sir， 今日 thank you。 叫笑也敢跟你飛車切磋。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揣摩。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 What I need？ 真心封锁得很紧。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do this Valley sh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有两名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离世，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小童在这波疫情较受影响，因为很多并未接种疫苗，希望可以尽快填补漏洞。刘宇龙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小童过去两年较少翻学和参与社交活动，未有接触其他病毒而产生免疫力。另外，他们气管较窄，若果受到感染，发生问题的机会较大。亦有研究发现，少量病人有罕有的先天免疫力缺陷。他提到，家长在屋企照顾感染的小童时，应该定时观察小童的体温、食量等。若果出现呼吸困难、神志不清、高烧不退、抽筋和呕吐等，代表有危险，要去求医。他说，目前市民轮候一个月才能够接种疫苗不理想，认为至少要将每日接种数字倍翻，縮短接種疫苗後的等候時間，並盡快安排小學外展接種疫苗。劉宇龍又認為，首劑疫苗接種率達到九成，仍然遠遠不足，認為第二劑疫苗接種率要達到95%。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说，很多确诊者短时间内来到急症室，部分人要在户外等候，他感到难受，非常不好意思，强调员工已经尽很大努力想方法处理，已经暂时处理了相关问题。高拔升在本台星期六问责提到，这波疫情的大部分患者都是感染 Omicron，轻症患者多，病情稳定，少于1%属于严重或危殆。他指儿童和长者的疫苗接种率较低，较易受到感染。虽然有儿童死亡个案，但是大部分不严重。高拔升形容，目前的医疗系统面对前所未有压力，由于危重病人相对少，暂时仍然可以照顾到，如果情况持续，对医疗系统有很大影响。新冠患者要深切治疗的比率低，但疫情变化大，没人可以准确预测。首批以水路运送的内地蔬菜在今日凌晨抵港，科船載有三吨共200箱菜心，直接運到油麻地公眾貨物裝卸區。運輸及房屋局在社交網頁說，科船由廣東蓮花山港出發，在海關配合下，海事處協助碼頭提早開門。食物安全中心在油麻地裝卸區設立臨時辦事處，並安排人員現場取樣，再由本地貨車將蔬菜運至批發市場和其他散貨點進一步分銷。運房局又說，稍後會有另外兩條水路航線由鹽田和大產灣兩個碼頭出發，運送新鮮蔬果到港，以補足陸路貨運，穩定香港物資供應。美國總統拜登指俄羅斯企圖設虛假理由入侵烏克蘭，他指出俄羅斯日內或週內會發動攻擊。拜登說，他相信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作出入侵的決定。另一方面，烏克蘭東部地區親俄分子表示準備將平民撤離。在頓涅茨克的親俄領袖又指責基輔準備向烏東發動攻擊，但基輔當局說親俄武裝至少4次發射大炮或迫擊炮。烏克蘭軍方說沒有計劃向東部地區發動進攻。而烏克蘭軍事情報部門指出，俄羅斯特種部隊在頓涅茨克的基礎設施放置炸藥，並敦促居民留在家中。其後俄羅斯傳媒引述當地記者說， 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发生两宗爆炸，当地一段天然气管道起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显著转冷，密云间中有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4度逐步下降至大约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风势颇大有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下降至9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雨势较为频密。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尖沙咀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呢个官涌市政大厦嘅慢线系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谷爱凌勇夺金牌，替国家队取得第八金。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早晨啦、 啊！早晨啊！ 喂，今日继续同心抗疫啦，讲真，即系希望疫情快啲过啦。我觉得喺度倒数紧啊，疫情究竟几时过去呢？已经有真系有一种疲倦喺度嘅，好老实。因为平时咧礼拜六朝头早呢啲时间咧，其实点都会揾啲地方去下，即系可能同屋企人饮下茶啊，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喂去跑下步啊，踩单车啊。基本啦，即係健康嘅生活啊嘛，擁抱。咁但係依家都好似做每樣嘢都要諗清諗楚，仲要驚過限聚，跟住驚唔戴口罩嗰啲，唉，最後都係留喺屋企咯。 係，我反而覺得最難啊，即係而家真係最難，最難就係你記唔記得篤安心出行？ 我記得，一定記得。 因為我覺得已經將大家嘅習慣成為到係去每一個地方，出每一個地方，都攞個電話出嚟嘟咗先。 哦，呢、這個新常態啦。 係啊，因為要將呢樣嘢變成習慣。 嗯、 因為我哋可能最近都留意到，尤其是啱啱推出嘅時候，大家可能會留意到，喂，我唔記得咗嘟啦，去個商場度唔記得咗嘟。 係。 跟住可能遲啲又會擴展到去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啦。 係。 咁所以我覺得，趁住呢個時間，大家將、嗯。 都安心出行，先变成一个习惯咧，就冇咁容易出事啦。 都系啊，咁啊口罩戴好啦，咁啊去过嘅地方都安心出行啊，呢、這个都系即系疫情带嚟嘅一个新嘅常态啦。 但系成个疫情你有啲乜嘢做啊？ 有咩做啊？ 系即系嗱喺屋企啦，在家工作啦，要 煮嘢， 有啲咩可以玩下？ 煮嘢同埋洗嘢咯， 煮嘢洗， 煮完嘢就要洗嘢，洗完嘢就要再煮翻嘢，即系呢个都系啦。你过往嗰个元宵同埋嗰个情人节都系喺屋企买啲嘢嚟契嚟食下，你都唔敢出去出边食饭。咁更加有啲有趣嘅图片话，就算你话哇送老婆或者啊女朋友一扎花咁都。嗰啲送花嗰啲朋友仔都 擺曬個大堂， 擺曬喺個地下嗰度。喂，大佬真係太 funny 啊！即係太有趣呢件事真係。咁但係呢啲就係新嘅景緻、新嘅景象咯。原先咧，我有啲稍為富貴啲嘅朋友啦，唔係我啊嚇。咁啊，依家咪好流行嗰啲奧馬卡車嘅， 係啊。 咁啊，到會式請個師傅嚟啦，即係攤開塊布。龙虾鲍鱼样样齐，咁佢系喺你个 open kitchen 嗰度煮煮煮，咁你同你老婆就食食食咁样，得唔得？因为跨家庭，所以最后 cancel 咗呢个 booking， 系咪先？咁所以呢啲都系迎接嘅新嘅常态，同埋即系口罩买多几盒咯，检测包买多几嚿咯，呢啲就 系、是。系、嗯，反而我咧最近留意到一样嘢啊，就系咧。大家可能都少咗好多運動啦，尤其是做開 gym 嘅朋友咧、你知而家啲健身中心都閂曬啦，佢哋係好唔習慣嘅。 係啊， 咁所以咧，國內咧都流行咗一個叫做走步機。 哦，走步機啊， 係啊， 哦， 非常有趣，因為佢有唔同嘅款式嘅、我見到，即係當然唔同款式唔同價錢啦。最重要係咩啊？價錢真係你想象唔到啊！ 哦，係點咧？ 喂，你平時見到一部嗱喺 gym room 見到部跑步機啦，其實你估計要幾多錢？ 起码二三千蚊啦、 啊，都唔系即系健身中心嗰啲就应该唔得嘅呢个价钱， 唔止啦， 应该唔止。 嗱，我知道唔止嘅，因为我自己有投资过一只美股咧，其实佢又专做跑步机，之前就同另一个牌子安踏啦，咁样就有一啲联成嘅企划啦，即系。就佢就賣 program 嘅，係、疫情嘅一個新經濟股份。佢做咩咧？就係Lady Gaga Taylor Swift 啊嗰啲咧，就會同你一齊做一啲健身嘅。佢會同你 cheer up 嘅，即係同你講話加油 PC， 你得噶，你做到噶，跑多兩步咁樣，即係一個叫做 lesson， 即係一個 即係好似有啲對話嘅空間， 係咧個課堂咁樣。咁你又買，其實唔係買個硬件，你買個軟件。咁佢就幫你博通曬嗰啲心肺啊嗰啲嘢，好似少林足球入面周星馳魔鬼隊嗰啲咧，即係好似打通任督二脈啊，有啲圓圈嗰啲嘢， 係 啦，黏住你個身啊，或、知道你點樣啊，即係 跟肌肉嘅狀態啊， 即係咁樣咯。咁之前股價爆升嘅，咁但係呢啲就係疫情股，人哋疫情一過去就股價上翻落嚟咯啊！ 喂，但我真係發現而家 你嗰個走步機係 走步機 係啊， 最平嘅一體式啦，一體式即係比較大件嘅，嗰啲我見到最平六百幾蚊。 哦 ，OK 喎，喺似唔似嗰啲太空漫步嗰啲咧？即係 唔係嘅，即係普通同跑步機好似嘅，不過個速度去唔到跑步機咁快，可以做而家升降啊，令到有行山嘅效果。 哦、即係有啲 slope 咁樣出咗嚟，即係有啲斜度出咗嚟。 咁而家就少嘅、即係冇呢個方向啦。咁但係即係純粹係俾你喺屋企行下路啊，咁樣等等嗰啲處理。咁係呢個價錢啫喎。咁、有啲大廠啦、我哋見到大廠即係小字派嗰啲啦，嗰啲講緊部機可以接埋嘅，咁變咗好適合而家大家嗰個生活空間啦、接埋就可以擺喺 sofa 底，嗰啲大概都係千零蚊部。 哦，咁可能疫情期間大家譬如冇得去健身室啦，亦都冇得游水啦，嗱呢個係比較禮計啲嘅。老實講，即係好多長者咧，朝頭早咪好中意游早水嘅。咁你依家啲沙灘都封曬啦，咁我亦都唔建議啲唔好話長者啦，即係你游泳健將咁好未啊？Alex 方力申，我哋之前嘉賓，歐海順好未啊？你都唔好冒冒然落去水嗰度游， 唔同噶，真 係 好難 嘅。救生員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嗰啲通常都唔係康文署核下嘅沙灘嚟㗎啦，你而家冒冒然落到水嗰啲，咁所以都危險。呢、這個都係即係貨電台一定要講嘅一樣嘢、但係調翻轉頭，我好想講就係、是、游水冇得游，你話頭先去健身室冇得去，咁通常都係跑步，同埋。 埋通常都係踩單車，咁但係唔係個個人都 OK 㗎嘛呢兩樣嘢。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哦、真係想靜靜地喺屋企做下運動，可能 PC 頭先講嗰啲小法寶呢幫到手。 係啊，但我都提啦，如果講緊好容易會令到膝頭受傷啦，有部分嘅人，咁所以大家都要睇住自己嘅體質，所以再去處理究竟乜嘢運動最適合到大家。 我最掛住係乜嘢啊？你知唔知啊？ 係咩？ 籃球啦、哦，籃球真係好掛住。 你唔好喺屋企拍啊！唔係，嗰個會走嚟揾你嘅， 一定會啦。你即係籃球、足球，你淨係今時今日淨係可以喺電視機接觸得到咯。 足球都可以，我自己覺得足球即係我自己喺屋企都會玩嘅， 即係可能有啲 你會扭嚟扭去啊。即係你屋企都仲可以扭嚟扭去，但係籃球真係冇得拍啊嘛。 唉，你扭嚟扭去，你屋企够大就话啫。 唔系噶，你 我屋企得180尺，点扭啊？ 唔系噶，你喺张凳度扭嚟扭去，你当张凳系你嘅系啊，系个防守球员，你喺度扭佢，即系嗰四只脚咁都 OK 嘅、啊，你都可能会练到一身好功夫嘅。 希望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即系讲咁多，希望氹下大家开心之余，仲谂啲方法啊！如果喺家中又可以抗疫，又可以舒展身心嘅话，有啲乜嘢方法咧？咁啊 ，PC 头先就话。揾咗咧，依家內地啊，好流行嘅一啲叫做跑走步機，俾大家認識下啦。 艱苦説人生，生死正情愛。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透顺？问问镜中。 生。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有冇嗰啲冰雪奇缘 feel 啊？近排冬季奥运， 我觉得咧最近天气就越嚟越冬， 系咪？ 咁然之后我每日咧就睇住冬奥，然之后就觉得咧更加冬。 喂，你中意睇边样咧 ？PC 嗱 ，so far 我记得之前譬如大家追踪住港台电视32啦，我哋常常都会有啲直播赛事俾大家睇到啦，可以感受一下一啲冰天雪地同埋运动员咧好俾心机啊，即系穷一生之力去努力完成赛事嘅一啲画面啦，系振奋人心嘅，系动人。咁樣，以至你知香港冇得落雪啦，咁所以睇嘅時候咧，有一種旅行 feel 嘅。咁你睇完咁多個項目啦 ，PC， 你最欣賞或者最覺得幾 impress 嘅係邊一個咧嚇？ 我自己覺得最精彩或者我自己最留意係短道速滑。 哦，短道速滑 係我直情咧喺冬奧之前咧，即係佢開幕前咧，電視機就咁啱上演一套關於短道速滑嘅一啲電視節目啦，其實我先睇曬先嘅，係、因為點解咧？我想了解咗成個比賽咧，究竟有啲咩細節啊？佢哋有啲咩規則啊？咁樣去嘅，咁去到當我去再睇短道速滑嘅時候咧，喂，咁呢件事真係好唔一樣啊！當然我見到好多哇，有好多唔同嘅招數啦，大家使出咗，咁令到而家好多國際紛爭都喺呢件事裡面啦、 啊。短道速滑就係、是有常常都係中國咧國家隊啊。攞得幾多獎牌嘅？ 係 啊，喺第十九屆啦，2002年啊，鹽湖城啦嘅呢個冬季奧運咧，阿楊洋啊，第十九屆嗰度咧就攞咗呢個短道速滑嘅女子500米同埋1000米嘅冠軍嘅，即係攞到牌啦咁樣。咁啊，你話喂嚟到今次啊，2022年咧北京冬奧啊嚇，咁啊呢個谷愛凌啦，即係嗰位靚女啦，即係焦點所在。我成日都係就係睇靚仔靚女嘅啫，即係睇嗰位日本嘅選手羽生啊。調翻轉頭就係、是羽生嗰個就即係羽生俱來先做到嗰個四周半嗰、那個，你叫我就咁转四周半，我转唔到，即系老实，真系好劲啊！其实 你喺原地跳起，转个两四周半嚟睇睇。 你嗰个系违反物理学噶嘛，大佬啊！你唔系咁。 你记住拍片俾我睇翻你个四周半。 应该都唔会啦。anyway， 咁啊，讲翻呢个谷爱凌咧，咁啊，自由式滑雪咧，喺呢个女子大舞台嗰度就夺金啦，咁啊好叻啊，咁亦都好靓嘅一位选手啦。哇，睇翻佢嗰啲 sponsorship 咧。超多 系、 哇！原来咁即系我哋有阵时都喺度谂，喂，做运动员你去到姚明嗰啲级数，或者呢个百米飞人苏铭添咁样，系咪先？咁嗰啲哇，一定系好多 sponsor 啦，或者旧时林丹咁样，系咪啊？即系但系哇，你估唔到冬季奥运成日都我哋个心谂会被忽视噶嘛？咁但系可能又亦都关呢个谷爱凌本身。个样子都十分标志啦，即系确系一个美人杯子。 同埋，我觉得佢真系好识讲嘢。 系啊，咁呢啲 train 过啦。 系啊，即系有口才嘅。 又唔可以咁样讲，香港啲运动员都好识讲嘢。 唔系，我都觉得佢转数真 系 好快。 系嘅，系嘅。嗱，唔系我冇话谷爱凌转数快，但系我都想藉住一位赞下香港运动员。就算 even 都今次咧，三位出战冬奥嘅运动员咧。其實我睇翻佢哋叫做比賽之前嘅一啲訪問咧，其實都好好睇嘅，或者都好感受到佢哋其實知道都係香港市民係會支持咯。咁呢個我覺得係重要嘅咁樣。咁當然啦，你話支持嘅方法有好多，咁當然睇下我哋台啦，即係我哋電視台啦，即係港台電視32啦，你會睇到更加多啦。咁近排都要睇多啲啊，因為。疫情嘅緣故，我哋都有講嗰啲，即係即刻 update 大家啊，邊度有強檢，邊度圍封啊，嗰啲嘢啦。雖然嗰啲就不太開心。 我覺得即係除咗留意電視台之外咧，即係我覺得我哋港台第二台咧，其實都真係好值得大家一路追住嚟聽。係 咪啊？ 點解咧？就係、是、我其實最近留意到咧，就係、是。 我每一次聽緊嘅時候咧，都會突然間會有啲信息出嚟啦，好即時嘅信息話俾你知。好，我哋準備呢個區咧將會解封啦。 嗯， 跟住有啲區，我哋將會呢啲區咧做一啲強檢嘅工作啦。即係幾時會放翻出嚟啦？哇，我覺得呢啲真係好 sweet， 即係喺一個困難嘅時間、嗯，大家可能覺得嗰、那個啊，我哋個信息啊、科技啊都已經好發達嘅時候，但係好多時候都冇話俾你知一啲好更新嘅資料噶嘛。 係、啊、 喂，你真係留意住。港台你就可以留意到，喂，原來我哋嗰個區將會發生咩事、嗯？因為依真係噶，好生活，好貼近自己嘅。 係， 究竟自己嗰啲嘢究竟幾時可以放到咧，或者係點樣咧？ 係啊， 即係好迷茫。 因為依家係瞬息萬變嘅， 係啦，冇錯。 嗰、那個資訊亦都好爆炸嘅時代啦，即係你譬如啊，即刻知道 A 地方、B 地方你又去過 ，C 地方咧咁啱你經過咁樣咁先算。喂，其實都令到大家係有一種憂心喺度嘅，咁啊，希望大家即係透過一啲正確嘅資訊就澄明呢啲嘅憂心忡忡啦。都唔好過噶啦，快啲快啲疫情快啲過啦，你好難話大家。所以我話今年即係啲人話啊苦年啊苦中作樂啊，我覺得呢句最唔好啊，即係一聽到我都已經唔開心啦，好難扭轉嗰個苦年。但 我就會用另一個諗法去睇啦，就學習下如何喺屋企同屋企人生活啦，學習下點樣去同自己生活啦。咁其實都係一種另一種嘅學習嚟。 冇錯啊，咁啊聽我哋港台第二台啦，咁你會知道更加啲多嘅資訊。咁電視台又追蹤港台電視。三十二啦，三十一都要睇嘅，因为我都有节目噶嘛。呢、這个咩甜睡 B B 瞓冧啲啊吓，就会有我啦。因为琴晚又睇完啦，系咪先？有冇瞓得好咗啊？ 我换咗个枕头啊，因为你 系咪啊？系啊，你又知道我真系好中意讲枕头啊！ 真系， 原来一啲枕头同埋床褥咧都玩到好贵啊！真 系啊，同埋我发现咧，即系有个题外话啦，即系我去到试枕头嘅时候，你条颈比较短咧，你唔好瞓啲太高身嘅枕头，你好容易瞓喺颈。啊，又真系噶，我换咗个低身啲同埋啱翻个形态多啲嘅话咧，喂，真系不得了啦！ 系有你嘅支持就有拍摄嘅缘故， 好彩有你， 你一个支持我就得噶啦。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唔该 PC， 大家好。 未害怕每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至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我还你够难？每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冲击我，看我有如何的撑，就像那老千多野蛮，我再出力。有阵时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会达成，难保。难道如此平无掌声？难道